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代表团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在前往古巴共和国参加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悼念活动期间，12月3日分别会见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和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崔龙海同志向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总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和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郑重地转达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亲切的问候，他们对此深表谢意，并嘱托崔龙海同志向尊敬的金正恩同志转达自己由衷的问候。